焉有一日之内连遭凶险的事啊？我们爷们不是倒透了霉了吗？宋卦说利见大人，不利涉大川，后头一句已经应了，王爷回京是要见皇上的，这里我又蒙了您的赦，这都是利见大人，是吗？众人说着，沿稻田埂仄径过去，上了大路一箭之地，已经是进了镇了。大约这里散集不久，牛马市场满地都是尸牲口粪，街上星星点点的气死风灯下，卖水煎包子的，卖馄饨、水饺、拉面、削面、饽饽、馒头、油烙馍馍、一应汤饼的，勺锅碰撞，并有烧鸡卤肉、牛羊肉汤锅，香气溢满街渠。这群拖泥带水、衣衫不整的人经过，引来了各色各样的目光，他们也不理会，咽着口水，徐步走着寻觅下处。最后，在镇西偏北处，寻着了一处百年老店——王记客栈，歇脚住下。一应饮食住宿，汤水伺候周备，也不必细数了。在索家镇歇息了三日，洪丽等人已经将养的精神完足。第四日头早，他们雇了走骡驮轿，特意又买了一匹马给洪丽坐骑，仍是行商的模样，取道黄陵、刘光、牛市屯，以里往东北行来。路过刘光的时候，洪丽想起王老五一家，特意打听黄台这个地方。乡人都说黄台这地方康熙56年过水已经没了，王老五更是无从打听。洪丽嗟叹不已也就罢了，一路询问田文静官监为人，也是众口不一，有说清廉的，也有说苛暴的，有说爱民的，也有说残民的，竟和官场对田氏评价一样的莫衷一是。问到后来呀，洪丽也就懒得问了。此时已入5月，天气乍热，中午时分骄阳毒晒，豫北10多天没有落雨了，大车道上浮土数寸，一踩一串白烟儿。洪丽先在山东赈灾中过暑，最是畏热喜寒，驮轿里闷，马上又晒得受不了，便令中午辰时歇脚，过了未时再走。虽然起得早了些，倒略觉得路上安逸。秦凤吴名士风流，滑稽多智，一路上吟诗说词，打魂说笑，打跌了百样殷勤，讨洪丽喜欢，因此上也不觉得寂寞。这一天行至镇虎集，刚刚过了晨钟，按刘统军夜里算计，上午多赶些路，晚上便可暂行到华县，与官府接头，就可以沿驿站直送保定。他实在被黄河遇险给吓怕了，生怕这位执拗的王爷再遭不测，自己作为护从臣子百身莫赎啊。偏是这天响晴无云，早已经热了上来，那太阳未至当午便把大地照得一片蜡白，道旁的枣、玉米、高粱和大豆红苕地热气蒸腾，远远望去，房树像是隔着水一样在气流中颤抖，庄稼的叶片都晒卷了，在逼人的暑气中耷拉下来，偶尔一阵热风吹过又归寂静，反而觉得更加燥热难当。洪丽虽当圣暑，衣冠一丝不乱，在马上一把接一把用手开汗，对身边骑着骡子的刘统军说：“你们听听， 这树上的蝉呐，都懒得叫了。往前四十里没有急诊，万一有人热倒了，连个救护处也寻不来呀。再说车夫骡子也怕受不了。燕青啊，要走你先走，我是非要歇在这里了。刘统勋张望了一下四周的青纱帐，舔着嘴唇陪笑着说，哎，奴才也热得受不了了，到前头小村里先喝点水，寻个阴凉地方吃饭打箭，咱们从容记忆，奴才那是为了主子好啊。秦凤吴见道边有块甘蔗田，稀里哗啦趟过去，蹦蹦的撅了五六根，又追上来刷去这叶，先递给了红利一根，一边继续刷叶子一边笑道，主子您吃根，稍留给奴才。又递给了刘统勋一根，自己撅断了一根，把根儿又递给了红利，其余的都送到了车上温家的。他呲牙咧嘴的倒啃着这烧，说笑着，哎，太闷了，说个笑话吧。哎，说这个北边人和南边人在中间遇上了，北边人就吹嘘呀，我们那儿冷啊，冷得很，摸铁铁摇手，触石石沾皮呀，撒尿的时候一手拿着根小棍儿，尿一出来就结冰，得随时敲着，不然就连人都冻住了，舌头舔牙呀要先试试，不然就连牙冻一处了。那南边人呢也吹，哎呀，我们那里热呀，热极了，太阳地里放几个老玉米一会儿就熟，时辰长了就爆了玉米花了。有一回呀，我赶猪进城，一路都不敢停步，路上寻人家喝了一碗水，嘿，出来呀，猪都烤熟了。红利听得哈哈大笑，接过刘统勋递上来的这根，一边嚼着一边说道，烤猪是没有的事，五额父去吐鲁番，热的时候在石板上摊鸡蛋，一会儿就熟成煎饼了。他指着道旁的玉米，哎，我出一连，谁对得出有赏，今年的枣玉米旱得精细，焦黄不长。刘统军不长于此，一门心思想着合适的歇脚地，未及答话，秦凤吴已经对上，到后来给个穗儿，下场雨还差不多。敏捷，红利笑着说，愣了想了想，哎，怎么总觉得你对的别扭呢？车上传来三个女人嘻嘻哈哈的笑声，应应伸头， 四爷，他少对了一个字。 红利不禁扬鞭大笑。秦凤吴说， 那就必成下场透雨还差不多。哎呀，要再不下雨呀，我们这地下跑的也要变成烤猪了。 一语逗的众人又是一阵哗笑，都觉得暑热好了许多。刘统军在马上遥指前方， 嘿，前头三岔路口那株老槐树好阴凉，我们先歇下来再说，可成啊？ 成。红利手搭凉棚看了看，果见前边路分两岔，一向东北，一向西北，岔道口一株硕大无朋的槐树，老鸦求根，枝叶茂密，遮了足有一亩多地的大阴凉，却是歇脚的好地方。因一纵马奔过去，飞身下来，一手解着向上扣的紧绷绷的纽子，一手不停的扇扇，仰脸看着浓密的树冠，待众人赶上来笑着说，哎呀， 这书是刘秀手植1600-700年的岁数了。你们看那块石碑，可杀作怪，这一路几十里连棵大树也没有。这个树底下要是摆个茶桌棋盘什么的，再有卖瓜果酒水的，还愁没生意吗？这里的人真怪呀。一个罗夫打火点着旱烟，猛吸了一口，早先这里头树多了，田志台那时候还没来河南，是个叫阿西拉布的什么皇子在河南当巡抚，说这里土匪多，嘿，一把火烧尽了，结果土匪也没了，那边娃娃河也干他娘的了，没有水，不光土匪不能过，好人也不行啊，这一带迁光了。田志台又叫栽树，哎，说也怪呀，树有了，河里也有了水了，只是不如先前大就是了。这一路过来的都是新迁户，黄河冲了家的都安置了这里，说是新垦的地，其实啊都是过去的好地荒了又垦出来罢了。哎呀，官们的想头咱死也不明白呀。这一番对田文静的评介仍是有褒有贬，红利听得多了只无所谓的一笑。刘统军看那石碑只写了汉光武帝手执此槐，落款却是明弘治二年。秦凤吴便急着问罗夫，我说附近有客店没有啊？哪里能洗澡？这儿有没有瓜田呢？正乱着，古北道上过来了一个小姑娘，只可12-13岁，短袖衫青布裤，赤脚穿着草鞋，手提着瓦罐沿路过来，连踢带跳的，口中还哼着曲儿。见这一大群人歇在树下，诧异的看了看，指着东边说， 娃娃河那边能印牲口，洗澡不成，只有几寸深的水。 秦凤吴问， 嗯，有瓜田没有啊？ 有的。 那姑娘又看了红利一眼， 我爹就是种瓜的，现在瓜庵里呢，连锄地带看瓜，你要买吗？ 买，我一买就是200-300斤，吃不了兜着走。 说着秦凤吴跟着女孩便走，女孩又回头看了红利一眼，像是思索着什么去了。秦凤吴张着脸只是看刘统军，刘统军怔了一下才想起来他没钱呢，从袖子里取出一把散碎银子，约摸着有5两的样子给了他。秦凤吴抽身追了上去，小孩子趟着高粱地梗走了一袋烟的功夫便到了瓜地了，把瓦罐轻轻放在草庵前，喊了几声爹，一个壮汉才答应着从青纱帐中走出来，手里还提着一把锄。女孩嗔道， 你就不瞅瞅天贼热的，过了晌再锄就误了你那半亩花了。 哎，天旱呐。 壮汉赤膊蹲在地下喝着罐里的绿豆汤，讷讷地说， 锄头底下三分水嘛。 女孩闪眼见秦凤吴渐渐进来，撞的高粱叶子沙沙乱响，忙凑到父亲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。壮汉先是一怔，放下碗盯着问道， 真的？你看清了？ 像得很，舍粥棚里我跪得近，他眼下有几颗细麻子， 方才离得远，没有看清，待会儿回去我再仔细看。 说话间，秦凤舞已经是一头热汗的过来，他便不再吱声了。原来呀，这壮汉就是王老五，被李卫发遣回省。那200多人呢，田地多被水冲坏了，有的地修河堤挖了土方，不能再种了。下河南何时垦田的亩数，华县原来垦荒的人都回了自己家乡，官府便贱卖了这一带的青苗租给这些无地的难民，分5年期以粮顶债安置了这批人。当下见秦凤吴过来，咕噜着眼珠子看瓜，王老五忙站起身来，憨声地笑着： 官人要吃瓜呀？西头的好，那边我上的鸡粪，随便吃啊。 我说我要买200斤。秦凤吴顺手摘了一个甜瓜，崩得锯开，青皮红瓤白粒儿，咬了一口， 好甜，多少钱一斤呢？ 啊，您是远处走道人，出门在外的不容易，200斤瓜我给你送去， 出一吊钱成吗？ 秦凤吴边吃边说： 成啊，咱们摘，我们东家等着呢。 王老五一边摘一边套问： 客官是做什么生意的？绸缎瓷器。 哦，发财。 是从南边来的？ 哎，我们生意大，南北都有分号。二人一地一答的正说话， 稀里哗啦的一阵响，一个赤膊汉子闯到了地头， 摘起一个瓜掰开就吃，口中说： 日他奶奶的，这里的人都死了，瓜地不靠路边种，叫老子好找啊。我说常掌柜的，叫兄弟们过来，这里有瓜。 只听远处答应了一声，一片声，横的庄稼乱响，冒出20多个人来，都是满身的油汗，也不理会王老五三人，满地里践踏着摘瓜，头里嚼着，手里摘着，生瓜扔的到处都是。王老五气的脸色煞白，忙低声说： 别言声，没见都带着刀呢吗？是响马。 秦凤吴这手一颤，瓜落到田里， 心里盘算着钻青纱帐逃跑。那个叫常掌柜的 趟着瓜地走来： 们，你们是一家吗？ 不是。 王老五护着女儿，盘着辫子低声说道： 他是买瓜的，瓜地是我的。 这儿离延津县多远呢？ 回爷的话，顺官道往西70里地。 走直道呢？ 40多里吧。宁走3里光，不走1里荒。谁走这样的庄稼地呢？ 常掌柜的还要问话，一个贼人眼识，指着秦凤吴尖声叫道： 嘿，这不是黄河船上那个兔羔子秀才吗？嘿，这世界日他妈的真小啊。 秦凤吴没等姓常的醒过神来，抄起一个熟透了的甜瓜劈脸就砸了过去，打了个门脸花。 小就小， 他也真溜滑， 哧溜一下便钻了高粱壳子里，没命的往回跑啊。 强盗们扔瓜抄家伙，一窝蜂般的从后追了上来。一个强人用刀比划着对王老五说： 挑起瓜跟着爷走。 王老五答应着，一边挑瓜一边悄声对女孩子说： 杏儿，快找你妈想法子。

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98.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那常掌柜的却并不急于进宫，站在路当中，手含在口里，尖声呼啸了一声，听了听，又是一声，路南远处便传来一声口哨，隐隐约约传来哗哗的庄稼声，摇摇的还有呼喊声。刘统军见罗夫们都下征了，怒喝了一声，快，谁敢逃立刻大棍打死。此刻温家的和燕红已经结束停当，下轿尾随护送。温家的擎剑在手，对远处贼人喊道，喂，听说过山东端木家吗？你们要抢端木老爷子的镖吗？哈哈哈哈，端木家还会接镖吗？老爷子封刀30年了。那常掌柜的大笑，你真会吓唬人呐，听说你们妮子暗器好准头啊，我挺着肚子硬挨，三镖打倒我，咱们桥走桥，路走路。莹莹早已经掏出了那围棋子儿，向了向，觉得太远，没有把握的看了看温家的。燕红却手里暗扣着弹弓和铁丸，温家的一摸法籍，取出一个纸包，里边是一叠打磨的雪亮的禅意铁镖，口中说道，哼，你不信我们是端木爷的门下，送你个信儿就明白了。手中那镖轻轻那么一捻，突然间蜻蜓一样直飞高天，却只盘旋着舞动。成常掌柜的凝神看天呢，低声道，打。燕红一弹弓啊，便将铁丸击射出去，那莺莺也是奋力一掷，一把黑棋子儿冲胸打向了常掌柜。常掌柜的一心防着空中悬飞不定的禅意镖呢，肚皮胸前早就招了5-6下，却连个青包也没有鼓起。他外加硬功如此之好，众人无不骇然。说话间，那禅意镖已经飞到了常掌柜的眼前了，他伸手想捉，却见那镖旋转得太快，蝴蝶般的上下飘忽不定，往回缩的时候，左手的拇指已被弹了一下，略一睁眼，眉头又被碰了一下，顿时渗出血来。眼见那镖啊旋力仍强，竟然像长了眼睛一样黏追着自己不走，吓得连纵带跳滚到一旁，直到飞镖落地才惊怔地爬起身来。温家的又取出一片禅意镖来，哼，你信不信这独门暗器呀，再给你来一枚。常掌柜的攻手，哎哎，既是端木老爷的镖我们不要了，车上那个小白脸跟我们兄弟有仇，你留下自己走路。哼，你说的真美呀，这是我们家镖主。那个黄水怪的弟子见常掌柜的迟疑，忙凑到跟前说，哎，我说常哥，不信别人还不信我铁头教的吧，那个小白脸真的值50万两银子，我们黄哥要不是想独吞早得手了，您连一文也摸不着，这几个婆娘腕子再硬也挺不住我们40几个好手围攻啊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温家的笑道，我说姓常的，你是山东龟顶寨的黑无常吧？前年8月15没去给端木老爷贺节吗？为了一个镖要得罪遍绿林吗？黄水怪是个杂牌水鬼，你要跟他卖命吗？这黑无常低头想了想， 50万两银子对他的诱惑实在太大了。他黑沉着脸，再不言语了，将手一挥，给我杀！土匪们嗷嗷的呼叫着，又冲了上来。邢家的兄弟前头护着红利，文家的三个人飞弹打镖，且战且退，一时谁也奈何不了谁。正急切间，就听前面屯子里锣声大作，狗叫人嚷。刘统军以为又来一大股土匪了，一眼瞧见大路北坡有座土地庙，忙大声喝命，快都退到土地庙去。这是一座不大的庙宇，新建不久，只正中一殿塑着土地公婆二人，柱子上的泥漆摸着尚未完全干燥。院落中间东西两株大榆树分居了正庙门前的两厢，也许正因为此地树木稀少，人们才特选了这里建庙。周围砖墙也都砌起不久，一切都十分的简陋草率。众人一拥而入，立刻将红利拥进了正殿。邢家兄弟守了殿门，温家的和燕红莺莺守在榆树下，三人六目盯着大门和院墙，喘息未定，外头便听一片的糟乱的叫嚷声，刀器的碰撞声。温家的一跃上房，大喜说道：四爷，这里乡民忠义和土匪动上手了。原来呀，王姓逃回村里去，气喘吁吁的把外头的事儿一长一短告诉了母亲。那女人一听里头有援救过自己的恩人，操起铁锅出门就边喊边敲啊：外头人都听着，在南京送我们回来的那位爷叫土匪围在屯外头了，那些鳖王八们只有20来个，都出去打呀，谁不去是窑子里头养的。其实刚过正午在家歇赏的男人也有10来号，听受难的是恩人，土匪又不多，立时筛锣打盆的叫喊聚集起来，手里举着铁锹、斧头、镰刀、镐锄、绝喜，还有拿着大棍的，吆喝着互相撞着胆子蜂拥出村呢。见一群土匪正要攻土地庙呢，双方立时混战成一团。土匪们单打独斗原是些好手，无奈这些庄稼汉子人多齐心呢，叫师不如冒失，仓促之间竟然被打了个手忙脚乱，四散奔逃啊。那黑无常又踢又打又骂，才将众人都稳住。正乱间，王老五成人不备，抽出扁的便追，却迎头碰上跑过来的铁嘴蛟，被王老五一扁的打的就地没了几个旋儿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发晕。此时红利已经出了土地庙观战，见乡民们虽勇，一来没有领头的，二来没有军事经验，知道只要是匪众略加整顿杀回来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思量着大声喝命：邢建业，你们四个杀，不要叫他们喘气，一个活的也不要给我逃掉，扎！四个兄弟插手答应一声，立刻领头杀了过去。那群土匪喘息未定，乡民们又嗷嗷叫着冲了过来，心慌意乱间已经被砍翻了5、6个，其余的一哄而散了，满庄稼地四散奔逃啊。刘统军在旁大喝了一声：乡民们不能留后患，拿贼呀，我们主子说了，拿住一个赏10亩地。乡民们兴奋的大声聒噪啊，立刻分头冲进青纱帐里穷追。邢家兄弟只盯死了黑无常，膏药似的粘着，跑到哪儿追到哪儿。那黑无常一个不留神竟然掉进了井里，其余土匪虽然悍勇，无 无奈丧了斗志，地形也不熟，不到半个时辰，街头束手就擒了。倒是挨了王老五一扁的铁嘴胶，见机的走，不知什么时候溜得无影无踪了。也亏了红利，临时安排，就将土地庙做了监房，挑出30名精壮的乡民，随行建议轮流的看守，抚恤受伤的百姓，按每亩7两银子官价发放赏银，忙的连热暑也忘记了，直到天黑才算诸事妥帖。此时华县县令程荣清已经带着衙役们赶来了，乡民们放翻了两头猪，5-6只羊，买酒设宴，就在王老五家大院里热闹。红利、刘统军、程荣清做了首桌，王老五一家和秦凤吴相陪，与众人频频举杯相贺。酒酣耳热之间，乡民们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描绘着日间的情景，无不满面红光，诚然欲醉，直到启灯的时分方才各自归家了。程荣清却一直惴惴不安，见人散了，一边随着红利进堂房，口中请罪： 哎，田志台县狱早已经过来了，奴才沿官道布置了一下，太草率荒唐，王爷在奴才敬礼出这样的事，真是变无可变，奴才这里专听爷的发落。 说着他便跪下了。红利接着说： 我看呐，这是外省流寇，再说你也不知道我走这条道啊。 见王氏送上了热毛巾，杏儿端着热水进来，红利将脚泡在了盆子里，用热毛巾开着脸，一边思量一边说道： 这次贼人突发袭击，这个屯叫槐树屯的吧，槐树屯乡民义勇兼备呀，奋起杀敌，匪众才得全军覆没，这都是贵县平时教化有方，岛民有数啊，因此呢功劳还是你的。 因见杏儿跪上来替自己搓洗腿脚，红利夸了一句： 好伶俐的丫头。又说：你就按这个宗旨处理这个案子吧，申报田文静，至于我提也不要提。 这个奴才怎敢贪天之功啊。 就这么说，红利站起身来，急着鞋示意的摆了几下双臂：所有人犯明天一早你亲自押送回县，严加拘审。 说着夺出了院外，轻轻挥着扇子，遥望着天上星河，众人只好亦步亦趋地跟着。刘统军说： 四爷，为首的那个黑无常我们该带走。 红利仰着脸，星光暗淡，看不清他什么脸色，却只沉吟不语。秦凤吴十分机警的人呢，已经猜到刘统军话中的意思。 这伙子匪贼苦苦穷追四爷，必定有所指使，再说了由您亲自处置也解恨些。 他还没说完呢，红利已经领悟了。 对，此仇岂能不雪呀，就是这样，贵县报上去一个匪首浑号黑无常者为乡民诛杀也就是了。 程荣清这才明白这位王爷的心思，不想张扬自己遇难的事儿。这么一来呢，匪首被杀，匪众全歼，一股脑都成了县里的功劳，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。他心里不由得一阵狂喜，见红利摆手命退，诺诺连声的带着衙役们退了下去。 红利便命行殿夜，把那个黑无常带到这里来。说完他学回了上房，因见王老五一家五口都垂手侍立着，便笑了，彼此知道身份了，就有这许多的行迹，你们是主人，我们是客嘛，这就摆平了。王氏脸人扶了两扶， 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您不但救了我们一家，槐树屯一半的人都是爷从舍州棚提携到这地步的，您就不是贵人，还是我们恩人呐。 杏儿便端上一盘削好了的甜瓜，小声地说， 请你拜过的，请爷趁凉用吧。 红丽拿起一块咬了一口，嘿，沁凉香甜，不禁高兴的抚了抚他的发辫。好丫头，可惜你娘太疼你，不然跟了我北京去，几年就出息了。王氏忙说， 哎呀，死鬼那是把孩子往火坑里送，爷这样的好人家我们扒都扒望不上呢。哎呀，吃妮子，爷收留你去北京享福，还不赶紧磕头。 星儿早已经俯下身子，就磕了不计其数的头啊，起身将红丽换下的衣裳便拿了去。一时间行殿夜带着垂头丧气的黑无常进来，王家的人这才退了出去。刘统军见红丽给自己使眼色，便自坐了，沉着脸问道，黑无常，你知道自己犯的什么罪吗？黑无常梗着脖子，知道。哼，杀头的罪，走黑道那日我就准备着这一天了。呸，他奶奶的，过二十年我……刘统军接着说，呵呵，又是一条好汉对吧，可惜的是不止杀头而已，你不是杀人越货，这是谋害，且谋害的是当今万岁驾前皇子四阿哥宝亲王爷，你掂量掂量，哎，逃得掉这一剐吗？黑无常睁大了眼睛，愕然地打量着红丽。只见红丽穿着月白凝绸长衫，翘足而坐，腰间系了一条明黄卧龙带，缀着汉白玉的麝香带子，手里一把素纸香妃扇，不紧不慢地摇着，将一根油光水滑的辫子轻搭在肩头，面白如月，目如七星，看着自己轻轻地点头，清华神韵中带着威气，一副龙子凤孙的派头。黑无常睁了半晌， 就是皇上，我已经做出来了，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我认命。 红丽冷不丁的在旁插问了一句，黑无常，听说你是个出了名的采花贼呀。黑无常急的眼睛瞪得铜铃一样， 你听谁说的，叫那兔崽子站出来，杀官的事我有，劫盐船的事我也有，就是不糟蹋女人，这是黑道上有名头的，不然我也不敢去吃端木家的宴席，起少我爹就掰着嘴救我，做强人是天作孽，弄女人是自作孽，我们黑道也有黑道的规矩道理，你只管查，查到一起剁碎了我喂狗。 道义有道，这是庄子的话，夫望义事中之藏者，圣也，入前勇也，出后义也，分君人也。其实杀头凌迟剁碎都不是罪酷之刑， 昔日魏忠贤当国，动辄活剥人皮。延卿啊，你看他如何炮制啊？刘统军一边寻思着弘历的用意，一边插头说：“哎，明朝有剥皮之刑，都是把人杀死之后，再从容剥皮、萱草、风干。”秦凤无解地说：“嗨，未当剥人皮是活剥，用热沥青浇灌全身，再用冷水激硬，一块一块的剥下，皮剥了，人还要活12个时辰呢。三个人有意的渲染着酷刑，连在里屋的嫣红姐妹都听得心惊肉跳。大热天一个劲儿的打寒颤，黑无常也苍白了脸，低着头，两脚不由自主的簌簌发抖，只是不言语。弘历冷冷的盯着已经被打下了气焰的黑无常：“你不肯自作孽，还算善根不断。我佛作则行道，以慈悲为怀，是有不可救之心，无不可救之人呐。我取你不采花这一条，可以为你开一条生路。王臣匪贼其实只是一念之差，你在盛年又是一身本领，我亦很惜你，你不可自误啊。”这番话又威严又夹着温馨，既说天理又言及人情世道。刘统军手里不知断过多少案子，审过多少人犯，老官熟读捻知人性法律，也不由得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黑无常已经自料无生理了，想不到弘历竟说得如此有情有义，崩脚叩头说道：“ 老爷这么说，黑无常但凡是个人，还能不知恩不感情的吗？小的为匪也是叫业主给逼的了。康熙45年山东丰收，东家8月15夺店，打死了我兄弟，卖了我侄女，我一怒之下就烧了汪家寨，投奔了龟顶山寨，当了3年小喽啰，熬了个2等的头目。就因为前头寨主的王伦采花劫嫖妇女，我们翻脸火并，杀了他，众人才推我做了头把交椅。”他说着触动了往年伤情事，禁不住五内俱沸，伏地嚎啕痛哭啊。众人被他的破锣嗓子嚎得无不凄惶。刘统军柔声地问道：“那龟顶峰离这里往返700余里，又是太平世道，你怎么敢犯浑到河南劫票呢？你也忒大胆的。”说完他偷看了一眼弘历。黑无常拭泪说道：“ 那个跑了的铁嘴鹫，他爹在世和我是把兄弟，5天头里跟我说有一路镖肥得很，带的银子有10几万不说，镖主的仇人肯出50万两银子买他的人头。”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。 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我这一生武功盖世，权势滔天，明马美人、千金宝刀，我样样都有过，我有什么好遗憾？ 一把浊沙，生儿成家，指缝流出了天下，红尘为你披挂。金戈铁马，踏出马是披泥，叱咤风云的孤寂，谁又敢提？从来长安不问刀剑名，坐镇十年江海肃清。你说中间有人品，枉费口舌，我心我命，一生翻云覆雨，只守天下一，怀中名利，笑过又有几人心？看过繁华如花，一路上白骨埋风雨，风上雷滔滔的代价，生死为你作答，岁月无常，来不及抛花发，月色独照的衣裳，今世无话，功名破越是看不清，越像尘埃满上眼睛，你说世事有人品，孤注不弃，一生难寻，总是翻云覆雨，只守天下一，怀中名利，笑过又有几人心？看过繁华如花，一路上白骨埋风雨，风上雷鸣，坐着换他叫声上闯，多少英雄去担心，大江东去，青史又留几人名？看过繁华如花，一路上潇潇又风雨，风沙雷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爸爸，这花怎么蔫儿啊？ 这地方没有阳光，土壤也受到了污染，所以就枯萎了。 哎呀，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。 来，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，再喷上农药，用清水浇灌，过不了多久，花儿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。 好嘞，爸爸，花开了。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 北京时间16点。